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19集。云建威不知道自己被注射了镇静剂，开始插管供氧。他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，被迫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昏昏睡去。他的意识焦躁起来，他不想昏睡，想睁开眼睛抱抱他哥，让齐峰不要害怕。他还疼，不知道哪里散发出来的疼，像血液里有无数气泡在无时无刻的爆裂和上升，堵塞血管和器官，氧气在身体里走出每一步都仿佛跨越千山万水。他无法维持清醒的意识，唯有耳边无尽的狂风骤雨如铁戈金鸣厮杀呐喊，遥远的雨幕和风墙后好像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。他想抓住那些人的手，想回应他们的声音，告诉他们自己想要回到他们的身边。云建威难受地想抓住什么，手指被温暖的触感握住，他好像睁开了眼睛，眼前是虚虚实实漂浮的幻影，他的咽喉被插管卡得恶心作呕，喉管强烈排斥异物侵入，整个人烦躁挣扎，想把插管弄掉。他很快被人按住，好像有人在他旁边哭泣。他在无尽的暴雨声中费力地睁开眼睛，世界好像陷入水泥般冷灰。他朦胧看见一群白衣的医生在自己眼前晃动，他的爸爸妈妈抓着床头护栏，铅灰暮色融入他们的身影。 微微， 云洪州的声音沙哑响起， 听话，治好病就不难受了。 他闻到妈妈身上熟悉的香味儿，时隔漫长的时光再一次离他那么近。他茫然看见万竹香披头散发，满脸疲惫，全无从前精致冷艳的模样。 宝贝，你别吓唬妈妈，别生妈妈的气了，好不好？ 云建威竭力想清醒过来，睁大眼睛想让视线清晰。冷冽的灰笼罩所有，他喉咙炙咽，手指无意识抠紧，滴滴的响声扰乱他的知觉。异物感渐渐退去，他知道自己又要陷入沉睡了。云建威曾在逐渐长大的时光里无数次想回到过去，牢牢抓住万柱香的手，在孤独的幻想中缝补心脏的缺口。世间万物的富足都无法换取独一的挚爱，他自睁开孤孤坠地睁眼看到的第一人，至亲血脉相连，泱泱人海中排他性的爱与被爱。他的太阳和月亮本应永恒规律地在他的世界里轮转生息，他好像已经走了很远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可每当他回头都只看到小小的云建威还等在原地，哪里也不肯去。那个小孩还在等他的月亮回来。云建威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房间里一片灰暗宁静，窗户被风吹得咚咚震响，雨哗啦啦砸在玻璃上，留下蜿蜒水渍。窗外的世界阴灰沉沉，乌云和雨幕笼罩城市。谢天谢地，他的喉咙里没有插管了，他终于有点活过来的感觉。 微微， 云建威转过视线，看见齐峰坐在床边，怔怔看着他。云建威被齐峰吓了一大跳，差点不认识他哥，一脸胡茬，好像一夜老了好几岁。齐峰抬手按铃，很快护士进来，云建威还挂着盐水，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臂上肿胀得厉害，皮肤还有大大小小的红肿，丑得要命，还疼。他非常不解，紧接着医生也匆匆进来，医生检查他的情况。 建威，意识清醒吗？你已经转进了普通病房，还需要至少再住院一周观察，晚些再给他上抗生素。 我怎么了？ 细菌感染导致败血症，你的免疫力差，急症情况很严重。好在治疗及时，好好休息吧。这两天挂盐水啊，估计也吃不下饭，慢慢就好了。 医生走了，云建威抬手看自己手臂上的红肿，齐峰握住他的手，轻轻放下来，低声说：“ 过几天就消了。” 齐芬给他一点点喂水，云建威喝了不少。 我怎么感染的？ 你上飞机前口腔溃疡去了趟医院，上飞机后就开始发烧，可能是在医院接触感染。 云建威看着齐芬，努力抬手摸摸他哥下巴的胡茬。齐芬握住他的手，力道有些没控制好，把他的手捏疼了。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 没有，我一直做梦，外面好大的雨。 啊，台风。你被送进医院后，台风就来了。 齐峰不断摩挲云建威的手，轻轻抚摸他的脸和额头，正愣看他很久。云建威冲他笑：“ 干嘛这么看我？我脸上不会也肿了吧？” 齐峰摇头，额头抵进他的手心，没说话。云建威看他这副模样，心里忽然很难过。他知道，在自己真正醒过来以前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都让所有人难熬，而他哥只会把所有痛苦和不安都藏在心里，一滴眼泪都不会掉。云建威屈起手指，勾勾齐峰的下巴。齐峰抬起头，他故作嫌弃：“ 几天没洗澡，臭死了，快去洗洗，把胡子刮掉。” 齐峰难得看起来不情愿，但还是听话放下他的手，拿起手机给云洪洲打了个电话。很快云洪洲就赶了过来，手里提着一袋食盒。外面雨太大，他去医院食堂买的饭。万竹香连着两晚都没睡，焦虑过重，不得不去酒店休息。沈纪念和于浩实在帮不上忙，不想给他们添乱，只好先一步回了学校。云建威住的是单独病房。由于台风的原因，云红桥和淑妮实在无法赶来绅士，主任医师和单独病房都是云红桥托人特地叮嘱的安排。云红洲和万竹香则是原本抵达绅士，想接回国的儿子见面，谁知直接就把儿子接到了医院急救室。齐峰就在病房的卫生间里冲澡，云红洲在病房外匆匆吃过饭才进来，往病床边一坐，和他虚弱的儿子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云红洲望着他叹气，头痛揉额头：“ 哎，差点被你吓走半条命啊，你看看头发又白了一大把呀。” 云建威笑得眯起眼睛来：“ 哪有啊，我爸最帅。” 云红洲终于也露出笑意，摸摸他的脑袋：“ 还有劲儿打趣，看来是真好了。” 我好像听见我妈哭了。“ 你妈差点崩溃，还和护士吵架呢，要不是有你阿峰哥在，你爸真是要焦头烂额哟。” 云建威心念一闪，他不安分动了动，稍微侧过身来靠向他爸：“ 爸。” 云建威看着他爸挑眉温和的神情，心电感应一般不自觉开口：“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喜欢我哥吗？” 卫生间里的水声还在哗啦啦响，云洪洲也放低声音与他很近的挨着：“ 哦，恭喜我家微微追到男神。”